推荐一本书，可以看看瑞达利欧写的《债务危机》。这本书可以印证黑格尔的一句话：人类从历史里学到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人类学不到任何教训。这本书既可以让你从宏观上把握规律，也可以理解万事万物的因果关系，从而更好地从个人角度出发做出决策。要是看不懂，可以找我们公司咨询，按小时收费哈。